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衷，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我失去你那一秒，心突然就变老，发现我的美被遗忘在街角。Let day you went away。 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 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 这个夏天，有人告诉你，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 这个夏天，告诉你，我是中国人，我骄傲。 这个夏天，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这个夏天，开始流行 freestyle。 这个夏天，精英都在听经典969。 经典969五周年。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 街边的报刊亭不仅卖报纸，还兼职卖起了饮料、热狗、玉米等，超范围销售食品的同时，安全也难以保障。记者14号从东西城了解到，两区352家报刊亭全面禁售食品，目前两区也正在开展报刊亭禁售食品的专项整治行动。经典969泽林带你听资讯。17号，2017年的司法考试将如期开考。北京考区的报考人数达到了46958人，再创历史的新高。北京市司法局的所在考点推行考务安全管理系统，全面启用人像识别防作弊。考生在进入考点前，需进行身份证核验和人像识别，确保考生身份准确。今年的12月底前，北京市丰台区完成阳光餐饮工程建设的各类餐饮服务单位数量将达到2000家。其中学校食堂、幼托机构、老年机构食堂要完成100%，护佑一老一少舌尖上的安全。百姓线上提交诉求，食药监部门线下检测，百姓点什么食品，食药监部门就检什么。记者从北京市东城区的食药监局了解到，该局在微信上开通你点我检平台，自平台2017年7月28号上线以来，共收到13000余条有效投诉。 爱情永远是座中山，谁能把 醒来后都是假，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荒山吧，也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乱，烦点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让我好害怕，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这样最好吗，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一颗心跟一半好吗，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给我吗。 90年代的香港乐坛是最辉煌的一段时间，那个时期可谓是明星遍地走，巨星随处见。或许很多如今的90后对草蜢的名字有些陌生，但我告诉你，在当年他们可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在当时的香港乐坛他们绝对算是偶像派。那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草蜢的半点心，这里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还记得当年黎明这首歌的时候，让很多既喜欢黎明又是北京的孩子充满了自豪感。这首歌来自黎明，我来自北京。 为何有愤怒像个风云，再次踏上街头方向，美丽为何像世界雨洒不停，堆积满山心头总有事情，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沟通仿佛失灵，望你今天快些应承，公开发表声明，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早安听北京，我是泽林。林子祥在70年代就已经出道，对于那代歌迷来讲，比较熟悉的是80年代后，也就是四大天王的歌手而言，林子祥绝对算是十足的前辈级的人物。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子祥的《选择》。

一年多后，他趁热打铁发行了自己的第六张国语专辑《祝福》。这张专辑大部分是原创歌曲，如果不考虑吻别的跨时代意义，其实祝福的意义和吻别并无二致。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别在异乡哭泣。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就当我从来不曾远离。如果相逢包括藏心底，